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新一个星期千禧年代，今日12月28号星期一嘅早上啊，继续咧都系关注下疫情嘅最新情况先。先讲数字啊，寻日做数咧就70宗嘅个案啦，69宗系本地，23宗源头不明，23宗系源头不明噶。咁令人关注咧就有关喺联合医院嗰个群组啦，因为前后加埋咧，而家就话有成19人咧应该都系染病嘅。嗱，嗰度咧联合医院咧就系包括喺嗰个淮安科及内科病房，即系2D病房嗰度啦，咁而家前后加埋咧就有12个病人同7个病房嘅职员咧，就系话染病嘅，咁有啲确诊，有啲初步确诊，政府都话咗啦，就系话要做一啲强制检测嘅，当中咧就包括喺12月15号至到27号啦，去过联合医院2D病房同埋深切治疗部嘅院方人员探访者病人咧，都要喺10月30号之前咧完成呢个检测嘅。醫院嗰度都染出一個，都染到有呢個嘅羣組，大家點睇？打嚟講啦，1872311，1872311。另外啦，就講到檢測方面，值得一提嘅咧，就見到港大嘅袁國勇教授啦，就喺接受訪問嘅時候提到咧，就話啊，佢就見到咧，就話喺高危羣組嘅檢測當中咧，有3%嘅檢測者唔誠實喎，就話佢哋交出嚟個深喉唾液樣本裏邊咧係不含人類嘅 DNA 嘅，咁佢就懷疑啦，就多數咧都應該係俾咗啲水喉水佢哋染嘅。如果真係咁嘅話，咁大家點睇咧？講下你睇法。1872311，1872311，有3%嘅人話俾啲冇人類 DNA 嘅樣本俾人驗，咁究竟係咩心態咧？你聽到之後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講啊？1872311。而見到《星島日報》咧，今日又引述一啲嘅消息，話佢哋接獲啲消息就話政府咧為咗增加嗰個檢測嘅效率同埋可靠性咧，都諗住話停止向社區，特別係咧一啲被要求強制檢測嘅樓宇喺嗰度派樽啊，即係唔派樽啊，就改用一個流動檢測站嘅。咁並且話會同一啲私營化驗所咧合作為市民採集樣本，咁市民亦都可以自己揀去一啲社區檢測中心度檢測嘅。佢又強調啦，啊呢、這個咧都係一啲消息嚟嘅啫，《星島日報》引述消息就話唔派樽咯，淨係用呢個流動採樣站呢個方式。咁大家點睇都可以講講你睇法。1872311，1872311。好啦，講翻聯合醫院嗰度，咁而家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咧就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怡一齊傾下噶。早晨，馬仲怡。 早晨，主持人。 係啦，見到聯合嗰度19個人而家都話染病啦，你點睇呢個情況咧？ 咁當然就係即係非常之擔心啦，因為裡面除咗有我哋病人之外，亦都有即係自己嘅同事啦，當中有7位嘅暫時都仲係即係一啲護理啊或者醫護嘅同工啦。咁我啲同事都係我哋每日一齊翻工嘅同事，咁心情大家都係唔係幾好嘅。 嗱，今次咧就話牽涉一個超級嘅傳播者啦，84歲嘅女患者，12月15号就話因為糖尿咧就入咗去聯合醫院急症室嘅，去咗深切治療部添。第一次有做篩查嘅，當時係陰性嘅，12月15号嘅時候，佢18号穩定翻啦，就轉咗去2D病房嗰度啦。咁但係後屘咧就要去到第24号先至公布確診嘅。咁22号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去到入咗院第8日先至話懷疑係染病。我想講睇翻成個流程啦，你睇翻有冇邊一環，我哋睇翻轉頭可以做好啲咧？ 咁首先我自己本人唔係我位病人嘅即係主診醫生，我亦都冇話接觸到佢啲醫療嘅資料啦。咁我都係從即係新聞上面嘅資料咁樣，亦都係分析或者局方俾嘅資料分析翻。咁似乎就即係佢當日第一日15号入院咧，就主力嗰個病徵咧，或者主力嘅問題就唔係話發燒啊，或者肺炎嘅症狀嘅。咁樣就即係所以佢雖然我哋而家所有病人入院都會做一個篩查，當時佢亦都係陰性啦。咁佢喺嗰個深切治療部嗰度做一個即係治療啦，情況係穩定咗嘅。咁應該咧就佢可能係去翻普通病房嘅時候咧。都唔係話一個嚴重肺炎啊，或者一個持續發燒嘅病人，所以可能當中我哋就冇需要再同佢重複去做呢個檢查啦。咁佢情況亦都係可以係穩定咗咧，咁當中醫生就俾佢出院啦。咁但係佢翻到屋企之後個病情有變化，而第二次入院咧，佢主要嘅病情今次就係一個氣促啦。似乎係同一個肺炎嘅症狀比較相類似，所以就同佢再做即係新一次入院嘅檢查，就喺嗰陣時咧就即係確診咗嘅。咁即係亦都好似聽聞喺新聞裏問翻病人，亦都依稀度揾記得話可能其實11号都有啲氣喘啊咁樣。我諗應該咁講啦。第一咧就 病，即係要係一個雖然係一個超級大患者啦，但係喺佢前半節嘅時候，佢的而且確亦都係一個隱形病患者，每一個好明顯嘅即係肺炎嘅症狀，而佢亦都咧喺第一次肺炎嘅時個篩查裡面咧係呈陰性反應，咁所以咧令到大家即係佢轉不同病房啊，同埋同佢住護理嘅做護理嘅時候，大家都係會以佢一般病人嘅情況去處理咯。 入嘅時候都有做一次篩查啦，十月十五號嘅時候，當時咧我睇啲報道就話佢因為糖尿病嘅問題啦，就係中毒昏迷入院嘅。一個昏迷咗人點樣同佢做篩查噶？通常嗰環入點樣做嘅？ 嗱，我諗要睇下幾種情況。如果佢直情係要插喉個呼吸機嘅咧，咁我哋就會喺佢嗰個插喉嗰、那個呼吸道嗰、那個喉管嗰度抽取一啲即係譬如話佢氣管啊或者肺部嘅分泌咧嚟做篩查。如果當時佢未插喉嘅，不過個狀態都唔係幾好，佢當然自己唔可以攞到心喉取液啦。咁我哋就會同佢做嗰、那個醫院另外通常做就喺個鼻腔嗰度咧就攞分泌出嚟做化驗嘅。 即係暫時睇呢一環其實都大家都熟咯，穩陣噶啦，都係咪啊？即係篩查嗰、那個 第一次採樣個問題，應該你話即係嗰度有錯誤啊，採唔到嘅機會就不大，因為首先佢都唔係病人自己即係吐呢個心喉唾液，都一定應該係醫護幫佢採樣噶啦。咁你話嗰陣時係一個陰性，可能當時病人真係喺個潛伏期裏面，咁你都知道啦。有啲病人真係唔係一開始就會喺個樣本度呈陽性反應嘅。 好。咁今次就見到除咗呢位所謂超級傳播者之外，咁頭先都講到啦，有前後19人都受影響啦，亦都有啲係病人啊，有啲係醫護人員啦。又想問下醫護嗰個情況係點咧？按道理大家都緊張啊，依家呢一環又點樣咧？醫護嘅裝備啊、防備嘅意識啊等等嗰啲。 首先咧都係想重新咧同廣大市民講啦。其實咧呢個病人，我哋頭先都講啦，佢一直咧即係大家都冇話有一個好明顯嚴重肺炎嘅症狀嘅，所以佢一直都係以一個普通嘅病人咁喺一個普通科嘅病房啦。咁樣而呢個病人其實年紀都大，亦都係身體都虛弱嘅，都有幾多護理需要照顧。咁譬如話喂飯、喂食啊，同埋清潔口腔啊，甚至乎其他日常護理咁。咁同事咧，其實一路以嚟都即係我知道有啲坊間有啲傳言話啊，會唔會同事中間即係有一啲即係保護嘅時候，自己即係有啲遺漏咗，引致到感染啊，甚至乎傳染開去。我想講翻咧，即係同事一路以嚟咧喺照顧呢個病嘅時候，都遵從局方咧嗰個防護嘅指引。我哋譬如話對普通同病人，我哋成日戴手術口罩啦。如果要同佢哋換片啊，嗰啲咁樣嘅比較可能有啲分泌物沾污嘅護理，我哋就會著保護衣啦。喂食嘅時候，其實有部分同事都有戴過面罩嘅，咁但係有時好短促嘅時候，同事可能未必有戴，但長時間都會有戴。咁其實而家即係正如阿袁教授講啦，都會諗緊係咪環境啊、共用器具啊，甚至乎一啲空氣嘅污染。咁呢啲咧，即係同事其實一直都跟住局方嗰個保護指引去行事。咁但係即係都好唔好彩啦，因為我哋嘅同事即係雖然話有呢個肺炎嘅陰影，但係亦都唔會疏忽任何病人嘅料理工作，所以就感染咗。咁其實大家都係覺得好唔開心嘅。 今次見到就喺嗰個二 D 病房啦。叫淮安科及內科病房啊，淮安就啲舒緩治療咁啦。其實嗰個照顧係點樣啊？大概要做啲咩噶？ 嗱，舒緩治療嘅病人有幾部分，有幾個特點啦。第一，佢哋身體都係好虛弱嘅，咁所以你見到即係成嗰個超級帶菌者曾經短暫逗留嘅淮安科病格咧，所有嘅即係周遭嘅病人都好唔好彩就感染咗，因為佢哋身體都比較虛弱。第二就呢部分病人咧，佢哋通常即係譬如係一啲末期嘅癌症啊、疾病啊，咁佢哋都係需要高度護理，換片啊、餵食啊、轉身啊、傷口啊，好多針藥啊，即係護士都要經常去調理佢哋。咁第三，因為佢哋情緒啦，同埋一啲照顧上咧，有時好都好需要家人嘅，有時俾陪伴啊，或者探望啦。咁或者有啲甚至乎離流嘅病人，所以我哋咧偶爾喺華安科病房都會俾一個探訪，一個恩恤嘅探訪。但我哋都會遵從翻局方嗰個守則啦，要幫探訪者探熱啊，同埋登記翻佢哋嘅資料咯。 咁所以都係都大家好好 即係醫護人員都會好仔細處理嘅。頭先你講呢啲係咪？ 嗯，係啊，係啊。即係基本上，雖然華安科好坦白講，即係以往我哋話都唔係話一啲急症即係病人嘅病房啦，咁亦都唔係即係啲感染最前線嘅地方。咁但係隨住成個東九龍即係嗰個即係疫下社區感染多，其實大家都好係一定係會好即係小心嘅，唔會話因為佢係一個華安科病房啦，或者因而就掉以輕心。咁譬如我哋做高危步驟啊、抽痰啊，甚至乎如果真係需要急救，其實我哋都會做晒全套嘅装置，咁就唔係话因为佢係华安科病房或者普通外科病房，我哋就即係嗰个保护个措施做得好疏，咁就并唔係咁嘅事囉。 嗯，意识嗰度头先你提咗啦，装备方面呢，而家医护譬如眼罩啊等等嗰啲装备充唔充足㗎，其他嗰啲嘢。 其實就裝備都可以嘅，咁當然啦，亦都有人講話，唉，你社區咁多病人，你哋應該全時間都戴住 N95 啊嘛。咁嗱，雖然話 N95 嗰個裝備量都會比之前喺二月嘅時候多咗啲啦，咁但係其實都真係唔係話去到人個個人任何時候都戴 N95 嗰個情況。局方仍然都係有個指示，就係話你係做某一啲即係高危步驟啊，或者你接觸確診病人啊，甚至乎做急救嘅時候，我哋先會去戴 N95。平常嘅料理，我哋局方嘅指引都係一個外科口罩啫。 嗯，咁如果睇翻咧，使唔使再收緊啲、穩陣啲咧？呢個時候？ 咁講真呢句，我作為即係前線啊工會代表，我嘅諗法當然就係從同事嘅安全角度出發啦。咁但係我明白，即係用咩裝備嗰個防護級別使唔使提升咧，都要睇翻整體醫院個環境。實際上而家醫院係咪所有病房都係好高危咧？咁如果係嘅，即係我覺得局方分析咗嘅，包括亦都要睇埋，其實係咪好多醫院，就算佢一般病房喺空氣流通啊、空間方面都係好高，其實做得不足啦，即係都係好高危啦喺呢個階段。咁我希望局方就真係改佢哋嗰個即係規矩啊，或者改他们那个指引，咁请同事呢去用这些防护装备的时候，就不需要说我纯粹从自己个人的情绪啊角度出发，所有东西都有跟指引行事咯。 嗯，另一个就是有关医护人手方面，今次就见到有六七十个员工说需要隔离医护，那这个对联合医院的服务带来什么影响呢？你会见到 当然就好大影响啦。第一，首先即係一整个病房我哋都要关闭，咁都如果某个病房都会有接收申请啦，同埋华安科病人，咁即係代表其他病房都会忙碌好多。咁而当中呢个病房里面嘅护理同工都差唔多全部都係需要呢就去隔离啦。而当中呢有六至八位嘅医生同埋啲实习医生都需要去隔离。咁医生嘅工作除咗喺病房工作，佢当然亦都要係做一啲门诊啊，同埋有呢个咁嘅当值嘅工作，咁呢啲要受影响啦。另外呢亦都有专职医疗嘅同事，例如即係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嗰啲，佢哋都接触过病人嘅。咁可能我都要搵返啲数字，或者你哋可能问返局方，可能佢哋都需要隔离，咁当然亦都会再影响咗即係其他嘅服务囉。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马仲仪，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马仲仪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啊，电话87231。首先关注紧啦，今朝就系联合医院嗰个嘅群组啊，而家就话有19人染疫啦，大概70个员工咧需要做一个隔离添。咁点睇呢个情况咧？可以讲下你睇法。187231。好啦，同马仲仪倾完之后咧，又再请嚟另一位专家倾下先，请嚟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一齐倾下噶。早晨，梁医生。 早晨， 不如由先讲下你点睇联合医院今次呢个群组啦。 我谂呢个群组最主要咧，就系虽然我哋不断都讲话有个超级传播者啦，咁但系一般呢啲超级传播事件咧，都系人同埋嗰个环境嘅即系综合出嚟嘅影响嘅。呢、這个病人你与其话佢超级传播者，不如话佢系一个即系话系需要高度护理嘅即系隐形嘅病人啦。嗱，佢其实佢入院嗰阵时候，似乎到佢真系话系开始验出个病毒咧，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咁佢似乎亦都唔系真系有好严重嘅肺炎啦。虽然话喺初时有冇肺炎，大家可能有啲争议啊。咁但系其实呢啲系好典型嘅例子系咩呢？因为我哋而家个社区有爆发， 有啲人如果係真近感染呢，佢入院因為其他事入院呢，佢根本上你係冇可能喺嗰段階段驗出，因為佢未過潛伏期。但佢返到入醫院嗰陣時候呢，喺啲普通病房度呢，由於我哋嗰個醫療環境本身有個局限呢，喺嗰啲地方嚟講呢，其實如果佢需要高度護理，我哋又唔能夠同佢長期戴得好口罩啊，根本上呢就好難做到個源頭控制。其實呢類病人呢，其實我哋應該有一個係比較嚴謹嘅一個，譬如話係重新檢測嘅一個機制呢，譬如你入咗院之後第一次陰性，跟住應該三至五日呢係要再做嘅。其實點解呢？因為佢始終個潛伏期可以去到14日。如果你淨係靠即係話入院嗰次篩檢呢，其實你自己知道入面呢一定係有漏洞嘅。而呢個漏洞呢，喺呢啲咁需要高度照顧嘅病人嚟講呢，嗰個就可能呢係令到你嗰個醫院整體防控嗰度呢，喺嗰度地方有一個即係話好容易被突破嘅位。咁呢度可能佢醫管局可能真係要睇呀。呢個問題就唔淨止聯合，我諗所有一啲收急症嘅醫院，尤其是嚟緊嘅呢幾日開始天氣又再轉凍呢，好多呼吸道病徵嘅病人啊，或者其他嘅病人啊，心肺毛病病人都係開始好多突發嘅嘢，可能會需要入院嘅。佢呢個可能係要真係去睇睇，可能真係喺呢方面咧係做多啲工作嘅。 即係全部住院病人都會生物染一次咯，即係。 唔係，係需要高度護理嘅。 嗯， 而係高度護理嘅，譬如話你真係話要同佢餵食啊，好多時有時要抽痰啊， 嗯、 你係不斷都係要睇住佢嘅，因為呢啲病人咧就係話佢本身咧，就算有事，佢亦都未必真係話第一時間同你講到，本身亦都係話佢哋咧，你成日要照顧佢咧。始終我哋而家啲所有嘅防護裝置啊，啲普通病房嗰、那個即係話先風量啊，嗰啲全部咧都唔係話喺呢啲地方係真係理想，係可以應付到一個真係話啊高傳染性嘅病人。 嗯、 所以變咗咧，你係最有效能夠減低呢方面風險咧，都係一句嘅測試、測試、重複測試。 嗯， 之後直至到入邊咧，呢類病人入邊咧，你越早揾到佢咧。你係控制嗰個風險咧，個成本效益係最高嘅。 嗯，另一個啦，我哋都諗下點樣可以保護啲醫護咧，我哋邊方面可以做好啲啊？ 嗱，我諗而家嗰個爭議點咧，就係話咧，係好多而家用緊嗰個嘅防護裝置咧，係控制唔到咩咧？真係，如果你有一個好近距離接觸，或者咧係有一個即係話係空氣傳播風險嗰陣時候咧，喺普通病房而家用緊個裝置咧，其實不足嘅。我哋除咗係譬如話佢哋一般嚟講咧係眼啊或者面冇面罩啦，或者係一啲眼嘅保護啦。咁其實喺啲近距離嘅接觸度咧，其實嗰個係有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因為佢個標準嗰個保護嚟講咧，其實係對即係話啲好近距離嘅接觸咧，尤其係嗰塊面有機會係被噴到嗰陣時候咧，其實可能係需要一個眼罩保護，避免呢個污染咧啊直接影響眼，或者係直接因為你污染咗塊面咧，而令到你係跟住之後入邊咧有啲嘅，譬如話係自己摸到啊再污染嘅問題。而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你真係相信個空氣傳播個風險咧。咁其實係對一類即係譬如話需要一啲好高度護理嘅病人嚟講咧，個醫護人員似乎需要加強嘅裝備咧，包括埋 N95 口罩咧。如果你係覺得嗰度係真係有一個咁嘅風險啦，咁就呢啲可能佢係真係要睇下嘅，能唔能夠將一啲新入院嘅病人咧係能夠比較集中啲，如果係需要高度護理嘅，喺啲比較上容易照顧嘅病房啦，咁同埋而家最近因為聯合醫院個人手問題咧，如果嚟緊嗰幾日天氣急凍嗰陣時候咧，其實你真係可能係要考慮嘅，需唔需要係將佢啲一部分嘅急症嘅一啲嘅個案咧，係轉去第二啲醫院啊、而係令到即係話嗰間醫院，即係佢間醫院而家都要除唔止啲人手，佢喺個感染防控度咧。都要做多啲工作，你調人手過去都唔係一個高成本效益，因為點解？因為佢嗰度有一個譬如話你個防疫嘅需要啦，可能係譬如話如果有需要嗰陣時候，可能將啲病人入面去轉介。 或者急症病人转介其他医院，可能减轻佢个工作量。 Okay, 可能会做好啲咧。 嗯，因为头先同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倾过咧，佢提到一点，譬如 N95 呢啲而家装备都可以，不过要长戴嘅话咧，又可能对医护都系都会辛苦啊。就话医护而家都跟咗指引去做啦。听你咁讲，咪要收紧一个指引，即系要啲医护长期戴呢啲，定系点 咧？我谂系嗱，因为 N95 咧唔系预你长期将系使用嘅、 嗯， 而系话咩咧？如果你真係點解我哋要將一部分一啲真係需要高度護理嘅，盡量都集中喺一個位置啊，同埋咩咧？有陣時係方便一啲醫護人員咧，能夠即係話用得比較係輪間嘅走入呢啲地方咧，譬如話幾個鐘頭到咧，係愛嚟譬如話做一部分嘅工作咧，呢啲喺個處理度咧。可能是會比較上是會是容易啲啦、 嗯。 如果你話要去，譬如話係每日翻工都係要戴個 N95 咧，根本上呢啲咁嘅設計 N95 口罩唔係即係話實際上係俾你咁用嘅、嗯。如果咁用法咧，根本上因為你係覺得唔舒服咧，自然影響到好多嘅一啲嘅感染控制咧，佢成本效益入喺咁嘅情面咧受到影響。 嗯，好。阿梁子舒醫生啊，除咗講到聯合醫院嗰個群組嘅情況之外咧，都想傾下咧有關即係香港而家採樣嗰個情況，因為袁國勇教授就提到話，高危群種採嗰啲樣本瓶口水嗰啲咧，有3%係唔知係咪水喉水添。但係我哋呢一節時間差唔多，轉頭再同梁子舒醫生你傾好嘛？ OK， 轉頭再同你傾一陣啊。咁啊，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嘅，講到聯合醫院嘅群組，你點睇可以打嚟傾啦。另外採樣嗰度啦，用呢個深喉唾液嗌大家交口水樣本穩唔穩陣咧，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朝被廉政公署人员上门拘捕，被指涉及披露721元朗站事件就调查人士的身份资料，会被带往北角廉署总部，下午2:30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因应英国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早前禁止所有英国载客航班来港，至少250多名滞留英国的港人在即时通讯程式成立群组，促请特区政府预告几时放松措施，增加指定检疫酒店数量，并考虑派包机接载他们回港。食物及衛生局回覆本台查詢時表示，明白禁飛令同回港後強制檢疫21日是非常嚴謹的措施，無可避免影響到部分身在英國同南非的香港居民回港行程，但相關措施對本地防疫屬必要。入境處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因應最新檢疫政策，一直密切留意相關情況，並在收到港人的查詢和求助之後，即時提供相關資訊，以及按對方意願提供可行協助，亦會在有需要時聯絡中國駐當地領事館繼續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6宗是來自遼寧本土，其中沈陽有1人確診，大連就有5人感染，大連市亦有3宗本土的無症狀感染病例。另外新增的15宗境外输入个案，患者在内蒙古、浙江和上海等地确诊，上海再多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内地累积86,976人确诊，超过82,000人康复出院。欧盟多国星期日正式启动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工作，首批接种的是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西班牙一名住在护老院的96岁长者是当地首名接种者。政府话之后每个星期都会将一定数量的疫苗公平分配给各大自治区，预计在未来12个星期内，全国近200万人会接种疫苗。而一批医护人员就是意大利的首批接种者，其中一名护士话：亲眼见证要战胜病毒是非常艰难，佢代表所有选择相信科学的当地医护人员接种疫苗。星期日是欧盟各成员国为国民接种疫苗的正式启动日期，但事实上德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日前已经率先为部分国民接种。

冇乜点听过。嗱，我谂咁啦，因为你呢啲嘅饮食去品质控制，我谂佢当然要做啦。不过我哋要明白咧，就话我哋用自我采样嘅方法咧，就始终你都会预计咧，系有可能咧系有啲人未必系会充分合作啦，或者亦未必真系话充分做得好嘅。咁但因为你自我采样又话悭省咗好多你采样嘅人力，亦都减少咗大家交叉感染嘅风险啦。咁其实就变咧喺某个程度上系有一啲因为系啲人系唔系完全合作到咧，嗰个嘅代价其实你应该喺推广嗰时候其实呢样嘢都计咗噶啦。咁变咗大家又唔需要特别担心。咁同埋3%系咪一个好高嘅数目咧？其实我哋要明白咧，其实我哋喺个呼吸道嘅采样咧，是好多时候受到时间同埋你采样嘅位置都系相当局限呢，好多时候嗰个出现假阴性嘅机会系因为采样而引致呢，其实好高嘅。譬如就算我哋一啲入医院嘅病人确诊嗰啲呢，好多时候假阴性呢引致可能都去到成30%嘅。咁变咗如果你喺咁嘅角度嚟睇呢，咁又唔需要特别担心。不过佢今次嗰啲系啲高危群组嘅啫，就唔系啲强制嘅，大部分都系。咁就如果你話強制嗰啲咧，當然咧，如果係強制出現咁嘅情況，如果你有充分證據，都可能要考慮嗰個執法嘅問題啦。咁但係話，如果你係純粹高危群組嗰啲咧，咁呢啲入面咧，可能係都係啲宣傳教育，大家睇下點樣做得好啲。不過我哋香港嗰個高危群組嘅採樣，我諗由開始到而家，真係話係真係揾到個案稍微多啲咧，淨係得嗰啲譬如話係被逃房咧啱啱爆嗰陣時，或者我哋初階段好多豁免人士湧去市，跟住湧去我啲的士搭嗰陣時，我哋的士司機嗰段時間稍微會高少少咧。其實一路嗰個嗰個攞到陽性案都好低，譬如你最近嘅就算強制嗰的士檢測。40,000+人係得3個陽性個案，其實入面嗰個成本效益，即係話你係由呢個時間問題嘅成本效益本身都係一個問題。 嗯， 因為你喺呢啲工作環境度真係要做個感染控制咧，首先係一個工作感染控制嘅守則咧，喺個行業度使用咧。第二樣嘢係反為嗰啲係有病徵，自己有病徵或者屋企人有病徵。或者係即係話係有啲風險因素嘅人咧，其實應該盡早做檢測，其實盡早應該有結果，令到佢可以決定翻唔翻工啊，從唔從事工藝工作。而呢個所謂7日1檢咧，其實主要都係我哋應付一啲即係話做清道夫啊，即係話有啲咧係又係高危工作，好容易受到感染，但係咧。又是可能是冇病徵嘅，尤其是喺一啲譬如話你冷凍鏈工作啊、貨櫃碼頭啊、機場啊嗰啲咧，就可能有咁嘅需要。如果你覺得呢方面嗰個壓力係特別高嗰陣時，同埋持續唔能夠即係話係將佢清除嘅，嗰啲可能會用咧。我哋以往用嗰所謂高危群組嗰個方法咧，其實係冇咗個時間性，亦都唔全面咧。咁其實入邊真係對嗰個防疫嘅貢獻，其實就唔見得去到邊度嘅本身。 嗯，嗱，而家咧我見《星島日報》咧就有個消息啊，引述一個消息就話政府都諗緊咧，係咪研究用一啲流動採樣站嚟取代派樽啊？特別咧係嗰啲要強制佢成棟樓驗嗰啲咧，就用又唔好嗌佢啲居民交翻樽，諗住穩陣啲啊。消息嚟嘅啫，就係嚇。不過如果向呢個方向諗，你係點睇咧？ 嗱，我自己覺得就冇咁嘅需要嘅。當然，如果你諗住快啲流動採樣嘅，你想快啲有結果，唔好似而家咁等咁耐先冇報告嘅，咁呢個可以考慮。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嘅採樣咧，反為係喺機場咧一啲外來嘅人士或者嗰啲，你冇辦法能夠追蹤到，你冇辦法靠加強嘅執法能夠，譬如話係揾到一啲真係話唔合作嘅人去處理嗰啲咧。嗰啲咧就應該就係用啲嘅專人採樣啦，嗰啲有一定嘅有一個比較絕對嘅需要，譬如喺機場啦。至於其他一啲嘅所謂無論你強制同唔強制咧，其實你要考慮本身你嘅人手嘅調動係咁做係咪一個最高嘅成本效益？ 嗯， 當然咧，如果喺啲樓宇入邊嗰啲咧。如果你真係想快嘅，同埋喺度入面嘅，你係備多一啲嘅採樣站去到嗰度做咧，咁當然呢個係好啦。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咁樣咧，就係、是、你係呢啲咧，就你唔能夠即係話調動啲流動採樣車，你有幾多架咧？咁、你始終唔能夠單靠啲流動採樣車去嚟做曬一啲，譬如話你真係想大幅度咁覆蓋。 譬如話你係啊好多嘅樓宇，就算譬如話個案唔係太多，你都想盡早介入，因為我哋其實唔係好多時靠個強制檢測，強制檢測係最後你愛嚟所謂愛嚟最希望有啲特殊情況，你想做保留嗰陣時候你愛嚟做嘅啫。 嗯， 其實應該入邊咧，我哋好多啲樓宇爆發咧。其實大家都見到咧，好多時候入邊咧，真係爆發嗰時咧，都可能牽涉到有一户咧，係譬如可能係因為遲診斷啊，因為咩原因都好咧，特別多人同一家人受感染，同埋嘅跟住喺個社區喺佢嗰個樓宇度慢慢擴散出去。咁其實如果大家都能夠咧，係早少少能夠有一啲嘅，譬如好多嘅軟件盡檢，能夠譬如冇咗限額咧，大家想做盡早做咧，唔單止咧。是保護到個社區或者自己留意，都保護到自己家庭。盡早發現到呢啲咁嘅個案咧，用一啲譬如話你深喉唾液咁咧，其實係發揮呢、這個你大幅度做呢個軟檢盡檢嘅功能。咁就使樓宇都係咧，第一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呢啲派樽嗰啲其實係冇問題嘅，因為始終咧大部分人都合作。我哋其實本身呢啲檢測都有自己嘅局限，咁你3%咧係根本上我哋喺個公共衞生會計埋喺入邊，整體個成本效益仍然都係可以。只不過有啲你想快，或者你想做一個比較好嘅保留咧，咁你派到流動車，你當然可以去做啦。你一強制你冇車到樓下邊嘅，咁其實呢樣嘢亦都有啲那個，你要個人走去周圍咁樣驗。咁嗰啲係要，如果你強制你派車去做咧，覺得，但你就唔應該話唔接受嗰啲去前一排已經做咗嘅一啲嘅深喉唾液嘅檢測啦。因為始終個病都有好長嘅潛伏期，你一次嘅檢測入面咧漏咗嘅菜，隨時俾你驗到嘅仲多嘅。咁根本上入面你又唔需要介意嗰3%啦。如果覺得有需要嘅，你覺得嗰啲係有問題喺強制嗰度嘅，係將來譬如出現咩問題嘅，咁你都可以真係考慮有冇地方執法咧。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措施咧行咗出嚟係覺得冇效，你要睇下你係個執行方面有冇問題。你如果你執法啊、執行嗰方面有問題，先解決咗啲問題先，就唔好再諗其他咩新方法，又搞完一輪咁樣咧，你永遠都解決唔到嘅新方法，又發現新方法有自己嘅問題，咁你點搞咧？ 嗯 ，OK， 好，咁多謝梁子超醫生嘅意見先啊，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電話87231，繼續講疫情啦，講到有關採樣嘅方法。咁頭先講到就袁國勇教授提出啦，就話有高危群組驗咧，而家交深喉唾液嗰啲3%咧，圍佢交啲水喉水翻嚟驗。咁大家點睇呢個説法？我帶嚟講下啦。另外有關聯合醫院嘅群組，咁大家都可以帶嚟一齊傾嘅。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啊，方先生嘅，方生你好。 我本身住觀塘區，我覺得今次咧又係陳肇始作為醫管局問責制嘅，觀塘區發生個人手不足、有疫症，嚴重影響收症、急症室門診，人手絕對不足。醫護人員平時已經係，而家再整翻咁嘅，見唔到啲醫管局有高層或者觀塘區負責，你嗰啲話俾啲病觀塘區啲病人聽，如果你哋係可唔可以轉去其他附近嘅急症室啊？如果唔係嚴重嗰啲，或者啊清楚話俾人聽，唔好影響啲門診就咁算數咁啊！你哋嗰啲醫管個高層好似對呢件事漠不關心咁嘅喎，唔好清楚話俾人聽，你影響幾大？呢啲市民住觀塘區幾十萬人口，咁點樣咧？有病嗰時應該去邊度求診咧？你急症室仲有冇足夠人手或者病房咧？應付咁多病人繼續不斷咁樣湧去求診咧？咁啫，我講嘅係咁多啦。 OK， 好多謝曬呢位聽眾啊！阿方先生啊，都講到醫管局嘅回應方面，咁見到其實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劉家憲都提過咧，今次呢個聯合醫院嘅事件啦，人手係會受到影響嘅，話都部分服務咧可能會延遲同埋需要調配人手嘅。好嘅，聽下聽眾先，仲有阿李先生添，李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李先生，係請講。 即係其實搞咗咁耐咧，我覺得市民如果唔合作咧，即係初多一年半載都唔出奇。 嗯， 即系之前全民检测咁样，嗰、那个数量好低啦，即系肯即系 百几万啦， 走去做嘅得100万到咁，咁、即系未做检测之前就网络就好多流传啦，咁甚至有医生就话我个 lifestyle 咧就唔需要检测嘅，咁好多人冇做啦，咁你而家疫苗又话有疫苗啦，好似有个希望啦，跟住又话。又有好多流傳啦，又好似好多人好懷疑唔想去打啦。 咁你话食屎咁，即系由开头好紧张地，每个人嘟一嘟自俾你入，到而家系自出自入嘅。 嗯， 即系譬如啲连锁快餐店咁，即系门口动到部机咁，我见啲人都系咁自出自入，冇话冇话规定嘅。咁咁个市面后去到好似冇事发生咁样，我琴日出一出街，哇，多人到咧，我都翻转头啦，搞掂、搞掂啲嘢就即刻走啦。咁、如果咁落去，我谂都系拖多一年半载，大家都系喊苦喊忽咁，又话又话冇失业啊，又话冇工做啊，咁样一路咁样落去噶啦。 嗯，咁点好啊？要啲更强嘅手段，定系继续鼓励市民自律，定点好啊？ 鼓励都冇用啊！你睇啲市面啲人都其实翻转头噶啦。你话再加强啲嘅，咁一阵又啲人又出嚟又话反又喺度闹晒，咁一阵就搞个游行啊，仲衰添，分分钟仲多人。 冇得搞啦，而家呢啲限聚令之下冇啦，而家都唔 系冇乜冇得搞好多好耐，但系好多网民自发嗰啲，咪又系一堆人喺度， 咁 讲咁讲嘅啫，好多嘢都系都唔执法嘅。 嗯，咁翻翻疫症呢度点啊？咁我哋继续就正如你所讲，等多年都仲系咁啊？ 我觉得系咯，好多人都。好似都唔 care 啦，而家都 OK， 好明白你的意思啦，多谢晒阿李先生都提到大家嗰个防疫意识嗰度啊。嗱呢方面大家继续打嚟倾啊，1872311，1872311，再晏啲千禧年代都会请嚟另一位专家咧，又同我哋讲讲有关疫情嘅一啲进展。呢、這个时候咧就想先关注一下咧，就系12个港人呢件事件先，因为12名港人咧之前就涉嫌偷渡啦，就俾广东海警咧就系拘捕啊。咁12个人当中咧，10个人咧就系俾深圳市盐田区嘅人民检察院检控嘅案件咧，就会今日咧喺盐田法院咧闭门审讯。咁12个港人家属咧，就之前咧就向咗国际社会同埋9国嘅驻港领事同埋驻广州嘅领事咧发咗公开信，就批评内地当局咧闭门审讯，拒绝传媒同埋家属旁听，系违反人权嘅。希望咧各国嘅政府关注，并且咧希望佢哋能够派领事去到法院嗰度旁听嘅。今日就其中10个会喺深圳盐田法院嗰度、人民检察院嗰度处理啦。咁喺电话旁边就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立法会嘅前议员朱海迪一齐倾下噶。早晨，朱海迪。 早晨。 系啊，我想问你掌握嗰个进展系点样啊？同头先讲嗰啲系咪都差唔多？都系有冇多啲嘅资讯啊？你暂时听到？ 今日家属主要就系、尽快想。一来就是睇到嗰个审讯嘅过程啦，二来都系想知道嗰个结果嘅。之前嗰个理解咧就系、是、应该冇人系会否认控罪嘅，咁所以系一个比较简单嘅案件。咁我哋其实一路都透过啲。嗰啲官派律師咧，就希望向法庭講話，你冇理由將呢個案件變成為秘密審訊。就算佢疫情嘅關係，都可以搞嗰啲視像嘅直播。咁但係我哋即係透過記者朋友去查詢，咁個結果就係、是、其實冇人去到咯。 嗯。 咁本身咧係家屬係有諗過。提前即係因為3日前先通知嘛，諗住之前就上去咁樣去爭取可以參與到旁聽啦。咁但係即係因為佢個通知期太短，而有嗰個14日嘅隔離，所以都做唔到。咁而家有啲即係亦都嘗試過係希望喺深圳嗰邊可能有啲親戚朋友嘅咁樣想佢哋去。幫手去聽，咁嗰個目的都係想即係、就是、快啲去知道嗰啲消息啦，因為唔知道到最尾係會幾時先公布。咁有一位嘅親戚呢本來係諗住叫佢去聽審嘅，咁但係由前日開始都聯絡唔到佢，咁唔知佢個而家個情況係點嘅。 聯絡唔到個親戚啊？即 聯絡唔到個親戚，係聯絡唔到個親戚，咁所以而家都冇乜辦法啦。我諗家屬今日都會係喺香港呢邊即聚埋一齊，希望即係盡快，如果有一個喺深圳嗰邊嘅法院嘅公佈之後，咁佢哋都可以因應去睇下可唔可以盡快翻到去深圳。 嗰度去探监咯。因为按照嗰个规定就系话，如果判咗罪，亦都判咗刑之后，咁十日左右冇人上诉，咁基本上嗰、那个判刑咧，那个审讯个结果咧就会落实啦。咁而佢哋个身份就会由一个被扣留嘅扣押者变成为一个囚犯。咁嗰个探视家属就应该系有一个探视权啦，就唔会好似之前咁样净系律师先可以探得咯。咁如果计落嗰啲隔离嘅时间咁样，所以啲家属都会考虑，即系如果佢有个判刑之后，就尽快上去深圳咯。 嗯，头先提过啲官派律师咧，其实家属近排有冇再联络佢？有冇掌握多少少嗰个处理会点啊？阵间个， 即系其实佢因为有唔同嘅官派律师嘛。 嗯， 咁有一啲咧就基本上系冇咩消息嘅，譬如话。嗰十二个人咧，有两个系未成年人啊嘛，喺事件发生嘅时候，咁而家有个讲法就话会有个听证会啦，咁但系个听证会系点样搞，几时搞，亦都系冇具体嘅资讯嘅。咁而另外嗰两个十个人入边有两个系被起诉严重啲嘅组织偷越国边境罪咧，咁佢哋嘅官派律师亦都系好。十問九唔應，即係冇具體嘅資訊，包括咧最緊要咧就係嗰、那個一個建議嘅量刑咯。因為檢察院其實係喺呢個時間一定會同咗個律師係講咗建議係要判佢幾耐嘅。咁但係呢樣嘢嗰個官派律師係冇同翻嗰啲家屬講，咁呢樣嘢就變咗佢哋完全唔知道呢十個人咧今日。佢可能面對嗰個刑期係幾長咯？ 頭先你提過啦，有一啲喺即係當事人嘅親戚或者朋友都諗住今日想去即係旁聽啦，睇下有冇機會。有幾多人有呢個諗法嘅？你知唔知大概？ 其實而家最尾咧係得一個嘅啫，因為本身本身我知道好多可能媒體啊都會。自己用方法去咗深圳嗰个法院嗰度啦，希望去争取啦，入去听啦。咁即係我哋都有溝通下话有冇人喺深圳可以访问到啊，佢哋都会想。咁但係我哋到最尾其实而家係去到后期阶段係只係有一个可能会去啦。咁而家连嗰一个可能会去嘅人都暂时咧未联络到佢，咁变咗就睇嚟系做唔到一个，即系喺深圳揾一个人系快啲去争取去听到嗰个结果嘅机会咯。 因为又唔熟内地嗰啲运作啦，佢如果叫得做闭门审讯，咁点样可以喺现场度争取到入去听嘅咧？佢有冇呢个空间嘅？冇，有冇？ 其实嗰个讲法都系几多个版本嘅，即系我哋其实啲官派律师冇同家属讲系一个闭门审讯咯，即系冇咁讲嘅。呢个讲法主要系呢个记者走去打去查询嘅时候嘅版本咯。咁所以喺嗰、那个家属嗰个理解，或者有某啲嘅官派律师都有类似讲系话你咪去。即系直系嘅家属咪去试下咯，咁样咁但系做唔到嘛，因为你去唔到深圳啊嘛，咁咪变咗改为要求佢有一个所谓视讯直播啦，咁样咁呢样嘢所以我哋系冇一个好清楚嘅讲法，即系嚟自嗰啲官派律师话呢个系一个秘密审讯咯，但系即系而家睇嚟。是一个事实上就是这样发生紧咯。 我见啲家属咧都有一封公开信啦，就向国际社会同埋九国嘅驻港领事同埋驻广州嘅领事发公开信，嗌佢哋去旁听嘅。这个谂法系点样啊？同埋暂时收唔收到啲咩回应啊？ 这个谂法，我谂其实个目 的都是想盡快知道那個結果咯。 嗯， 同埋有一啲第三方嘅人去監察呢件事咯。咁、因為所有嘅呢啲審訊，其實點解都應該係要有公開審訊，就係、是、希望有監察嘅存在嘛。 嗯， 咁至於實際上有幾多個這個駐外領事會去，我們現在都不掌握咯。 嗯嗯，因為今次封信是不是都牽涉到關注組那裡？因為我見有報章報道就說向關注組成員查詢封信是不是徵得全部12個港人家屬同意呢，說關注組拒絕回應，有些報道這樣說，你有沒有什麼補充呢？這方面 這個我不是太掌握的情況，但是因為最起碼是有部分的十二港人，他們是持有BNO 啊，或者是這個葡萄牙的國籍的護照啊。 嗯。 那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這幾個月裡面其實都有嘗試去接觸這個領事啊，希望他們可以之前就去探，即是探他們啦。現在就希望他們可以去聽審啦。那這個都是即是出於一個這樣的思考底下，希望既然家屬自己現在看來沒辦法直接去見到人啦，也沒辦法去聽到審，那希望有人可以幫到他們咯。 嗯，好啊，咁多谢朱海迪，你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朱海迪咧就系一直关心呢件事咧，跟进呢件事嘅立法会前议员啦。电话1872311，今朝讲咗疫情添嘅，咁就呢事件大家点睇都可以带你一齐倾嘅。转头1872311， 忠效率低，提倡动员10000名纪律部队人员上门寻找接触者同埋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如果强制检测者呈交假样本，有可能要负法律责任。本港正經歷第四波疫情，昨日新增70宗確診，連續7日維持確診雙位數。袁國勇表示，目前個案回落速度慢，加上冬至、聖誕節街上人頭湧湧，顯示市民對防疫措施支持度越嚟越低，不排除假期之後疫情反彈。他呼籲市民保持社交距離，如果再收緊措施就是禁足。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疫情底下晚市禁堂食以及二人禁聚令生效，有無良商家睇準市面需求，今個月初在社交平台設立多個專頁，售賣海產和貴價食材，騙取受害人過數之後就逃去無蹤，估計超過200人受害，涉及金額近10萬元。警方話收到3個市民舉報，案件暫時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處理。《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區國安法實施到而家近半年，截至目前為止，涉及違反相關法例被捕的暫時有40人，當中大約30人早前以各種理由流亡海外。消息話，警方昨日正式就違反港區國安法發出通緝名單，追捕該30名在逃人士，包括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羅冠聰和梁仲恆等人。警方強調會依法循不同途徑執捕所有逃犯。自從本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澳洲、加拿大、英國、美國等都已經斷絕同本港引渡協議，估計他們不大可能被遣送回港。《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副警總警司梁世光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投考副警的人數由過去超過1000升至到上年度的超過2200。他說證明經歷社會事件之後，社會各界更加認同警隊工作。不過同時期入職的大學生就是明顯流失，由過去每一年招募100多人跌超過60%至到30到40人。他說跌勢是因為社會事件所引致，認為大学生对于警队工作有误解，相信状况暂时会持续接触大学生。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深圳卫视专访的时候说，下个月将会向所有现职公务员发通告，交代签署声明的具体安排，拒绝签署者将会有一次申辩的机会。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就廷质疑所谓的申辩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政府用以决定解雇或者提早退休的方式处分有关的公务员。 《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透露，過去一年有 3% 的特定檢測群組人士懷疑提交假的深喉唾液樣本，意味著牽涉的虛報個案可能數以萬計，防疫當局從未透露過，更加沒有任何相關的執法訊息制止這種不負責任的違法行為，足以見到本港的防疫措施落實粗疏，監控不到位。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專家顧問袁國勇披露過去一年高危群組交回的唾液樣本有 3% 是水喉水，社論認為問題根源在於強制檢測安排存在不少疏漏，必須盡快修補，方法是動員更多紀律部隊和其他部門的公務員實行全民皆兵，才可以令到追蹤工作萬無一失。星島日報社論。 城報的社論就說，在今個月11日開始，違反限聚令等的防疫措施罰款增至到5000元，本港37萬外佣的規定最低工資是每個月4630元，政府嚴格執行防疫措施理所當然，但亦都不能夠忽視外佣人在異地休息日不願意留在屋企，希望出外見見同鄉的需要，如果因為違例而被罰超過月薪的罰款，實在不太人道，建議採用好像公屋的扣分制或者更加理想。城報社論。 蘋果日報評論，一度宣傳甚盛的取消泛民區議員資格行動最終並沒有發生，但明年3月人大會議前後仍然可能有行動。評論說，面對這樣的威脅，泛民主派區議員不要自亂陣腳，不能夠亦都不應該輕言放棄議席，辜負市民的重托和信任，何況政治情勢惡劣，市民更加需要能夠為他們在不同平台發聲的代表。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顺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入口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就快过去啦， 迎接2021年，除了期望疫情快啲过去之外，阿彪啊，你做开心日报都一段日子啦，希望你呢做嘢爽手啲，同埋唔好成日搵个背脊得住我。 点解得住杜文慧你呢？因为你太靓啦，为免爱上你，唯有得住你啦。 唔怪得电台咁多人搵个背脊得住我啦。 係啊，怪你过分美丽啦。 多谢晒。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0年12月28号新增70宗确诊，联合医院增至19人确诊或初步确诊。 12港人案今日开审，家属促各国派使馆人员到庭旁听。 屯赤隧道通车，运输处置大致顺利。 德国有疫苗运送时未能存于所需温度，几个城市推迟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袁国勇教授就话咧，高危群组验口水嗰度3%咧怀疑系水喉水，咁呢件事我哋一路关注紧啦。咁另外都头先讲到联合医院嗰个群组噶，暂时咧就话有19个人啦系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嘅联合医院嗰度，咁有病人啦，有啲医护人员嘅，咁继续听下听众嘅意见先。1872311有陈生嘅，陈生你好， 系叶冠霖你好， 早晨陈生，请讲， 早晨，我咁咧，我自己都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嚟嘅，咁、 嗯、 就需要喺唔同嘅政府医院度复诊啦。咁、 嗯、 大概喺4-5月咧，我就喺伊丽莎白医院度复诊啦。咁我就见到佢嗰、那个相隔嘅位置咧处理得好好嘅系。咁、 嗯、 有啲交叉嘅胶布喺凳度咧，等啲人市民咧唔好坐咁密啦。咁跟住咧到大概9月头咧。我就喺明爱医院复诊，另外一科都系专科门诊嘅。咁、 嗯、 当时咧，我入到去咧，就见到佢探热门口嗰位朋友咧，就系、是、只系戴咗一个口罩嘅，普通科口罩嘅啫。咁就冇呢个系眼罩啊或者其他保护装备嘅。咁、 嗯、 另外我再入到去专科门诊入边咧，佢就比较挤迫嘅，就但系咧就冇做到任何嘅分隔措施啦。咁等等，咁然之后呢我就寫咗个 email 呢去俾 X-ray, 咁、 嗯、 X-ray 俾我个回复呢就係、是、话就冇回复嘅，佢就穿话收到我呢、这个意见，咁就转介，就稍后我喺9月中定10月中呢就收到明爱医院嘅直接回应啦。咁佢就係话因为复诊嘅专科门诊复诊嘅朋友比较多，同埋好多都係长者呢，咁就冇辦法咧，唔俾佢哋坐啦。咁就係、是、所以就冇做到呢個分隔設施嘅。咁、 嗯、 跟住就完全冇回應啦。咁、嗯、我希望咧，藉呢個機會咧，就係話HA 或者各分區醫院咧，即、就、係、是、可以即係、就是、統一啲做好啲呢、這個唔好對長者啊或者一般市民有傷害嘅處理咯。 嗯、 就咁、是、樣啦。 明白明白。 如果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可以将明爱医院俾我回复嘅 email 咧，forward 俾你哋柜台嘅。 嗯 ，OK， 好，咁多谢阿陈先生，按到医管局嗰个处理啊，有啲关注，咁佢都一路跟进紧，又向医管局嗰边提问嘅，多谢陈先生先啊。好啦，咁讲到整体嘅情况咧，不如我哋又请多位专家一齐倾下先，请嚟由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噶。早晨，何医生。 系，早晨，叶冠霖。 系，不如先讲联合医院嗰度先，而家咁样嘅情况，有冇边啲环节我哋可以做好啲咧？睇落。 聯合醫院咧，其實佢有群組都係反映翻喺觀塘區咧，就嗰個社區嘅感染個案咧特別多。依家你睇翻咧，就第四波11月、12月兩個月咧，就而家加埋差唔多3000宗本地嘅個案啦。咁喺觀塘區裏面咧，就本地個案咧係超過300宗，咁係18區裏面咧最多嘅。咁佢而家喺嗰個 2D 嘅病房咧，就其中一個關鍵嘅病人咧，咁當然佢都係懷疑嗰、那個群組係因為喺社區裏面傳入嚟㗎啦。咁其中一個關鍵嘅病人咧，佢喺麗晶花園第四座嗰度就居住嘅。咁麗晶花園咧，咁大家都記得咧，就有一啲群組啦。咁第四座咧，亦都係有個案咧，係喺11月中嘅時候咧，就同個跳舞群組有關嘅。咁第四座咧，其實就政府都係有推過強制檢測嘅。咁但係強制檢測咧，佢就唔係成棟樓都要做，咁啊只係喺依座嗰個單位嚟到做嘅啫。咁而家咧就嗰、那個聯合醫院住喺麗晶花園第四座嗰個個案係唔係依座咧，定係？會唔會係同之前嗰個同層啊？有冇咩流行病嘅關係咧？呢個暫時都未清楚。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咧，就最緊要咧，你都係要睇翻社區裏面嗰個疫情嘅控制啦。咁同埋，如果你係有一啲疫下有疫情嘅話咧，就嗰度要做得快咯。如果你嗰個做得唔夠快啊，又走漏啊，咁你就有一啲漏網之魚咧，就傳入個醫院咧，呢、這個好難避免。 嗯，因為而家個話有好高病毒量嗰位女患者84歲嗰位咧，入院嘅時候做過一次篩查，當時係陰性嘅。咁後屘而家就話要隔咗成8日啦，先至懷疑感染，咁去到24號先至公布確診。當中有冇啲位可以再，譬如中間驗物啲，還是係驗嘅時候有冇啲咩可以注意咧？ 因為咧呢啲呢個病佢有個潛伏期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佢係喺社區感染咗，咁假定係喺麗景花園感染咗咁啊，咁佢入院嘅時候咧，佢未曾發病出嚟咧，你嗰個時間去到檢驗咧，你係唔會驗到 嘅。 嗯，咁如果你話咧，就每個入院病人就全部都驗多過一次，咁呢個實際上邊咧係不可行。咁所以咧，你只可以聚焦咧，就喺一啲比較高危嘅病人啦。譬如有啲原因，就特別懷疑佢係受到感染嘅，就算有陰性結果，你都排除唔到佢係可能受到感染嘅。咁呢啲情況下邊咧，你就要譬如驗多幾次啊，或者咧就喺未曾搞清楚嗰個個案真係冇感染嘅時候咧，就有啲特別嘅安排啦。咁但係大家都要明白咧，就我哋公立醫院裏面咧，就始終地方係一個好大嘅限制。咁即係如果你係有一啲個別嘅病人咧，就算你係有懷疑咁啊，咁好多時咧，你話要有啲特別房間嘅安排啊，就喺嗰度觀察多幾日咧，實際上邊咧就呢個未必係可以做得到。咁當然你喺醫院裏面咧，就有啲隔離病房啦。咁但係隔離病房，大家都明白咧，就第四波就都好多病人要入院，咁所以咧就嗰、那個安排上邊咧，確實真係有問題。咁所以咧，成件事歸根到底咧，都係要喺翻社區裏面咧就。有一啲源頭嘅時候咧，接觸追蹤嗰度咧要做得快，同埋要做得夠徹底咯。你如果嗰度咧就好多甩漏嘅話咧，咁醫院啊、老人院呢啲咧就會發生好似而家喺二啲病房嗰個咁樣嘅群組爆發。 嗯，嗱，關於檢測部轉頭再同阿何林醫生問你，但我想問多一句先，就係喺聯合醫院裏面呢次事件咧，見唔見到？譬如喺醫護保護，即係保護啲醫護方面，有冇啲嘢可以做好啲咧？我哋啊？ 嗱，呢啲其實咧，我哋講預防受到感染咧，其實最關鍵個位咧都係源頭控制。 嗯， 咁如果你係呢啲個人嘅保護，譬如戴口罩啊、護目啊，或者呢啲面擋咁啊，咁呢啲其實屬於係第二線嘅。 嗯， 咁嗰個成效咧，相對嚟講咧，比起源頭控制，源頭控制一定係會好好多嘅。咁如果你話喺呢啲特別嘅病房，咁佢裏面咧就有好多免疫力低嘅病人啦，咁盡可能情況下面咧，就醫院可以諗下，譬如就增加嗰、那個房嗰、那個病房裏面呢啲先鋒嘅流量啊，或者加一啲有高效能過濾嘅呢啲空氣清新機咯。咁但係呢啲嘅措施咧，就遠遠唔及咧你盡早揾到啲個案出嚟咧，就將佢隔離咧個成效咁高。 嗯，好，咁講翻點樣可以盡早喺社區邊揾到呢啲嘅個案出嚟啦？袁國勇教授咧就提出就話佢見到高危群組驗嗰啲唾液咧驗口水3%都懷疑係水喉水喎。你有冇聽過類似呢啲説法？你自己啊，之前 嗱呢個咧其實就都過往有一啲同事咧佢都有咁嘅懷疑嘅，咁因為咧，你如果係交呢啲樣本咧，佢本身係一啲好嘅深喉唾液啦，咁你就望落去嗰個樽裏面嗰個樣本咧，佢比較結啦。 嗯。 咁同埋你喺處理嘅時候咧，就唔會話稀溜溜咁樣。咁當然呢個咧就唔係話涉及好多嘅人士啦，咁你大部分嘅人士佢都係合作嘅。咁如果你話係有一啲人士佢係全心。造假嘅話咧，咁你要去到完全保持咧，呢個都係困難嘅。咁所以咧就都希望大家市民啊各方面咧就盡可能留意翻呢啲樣本咧點樣去收集啦。咁我都留意到咧就聶德權局長咧，咁佢喺週末嘅時候咧，咁佢都交代咗咧，就喺外防咧，就機場翻嚟入境去指定酒店咧，就而家3個樣本咧，都係會用採樣嘅方式，就取替咗原本深喉唾液嘅樣本啦。咁即係喺機場第一個樣本，就第12日同埋第19日咧，都係用鼻腔同埋咽喉拭子嘅樣本咧嚟到代替嘅。咁呢個用採樣去到代替咗咧，就係、是、解決咗之前咧，我哋對於部分。在酒店檢疫的人士咧，就佢特別係第二個樣本嘅時候咧，就交一啲質素差嘅樣本啊，甚至乎交一啲水喉水嘅樣本呢個嘅問題。咁所以佢喺機場嗰度咧，就去處理咗呢個漏洞，我覺得都係好嘅。咁你其他就你話全部要轉曬用嗰、那個採樣嘅安排咧？ 即刻我相信是做不到的。咁同埋因為你就譬如在有病徵的病人個檢測，就去睇私家醫生一定要做檢查，或者咧就你有好多其他的群組，咁要每個星期做一次嗰啲咁啊。咁如果你全部轉曬做採樣咧，咁政府未必可以揾得到咁多嘅採樣員啦。咁如果你係有個別呢啲，大廈佢係有大廈相關嘅傳播啊，有疫情咧，咁佢喺大廈嘅下面一啲合適嘅地方咧，就設立一啲臨時採樣站咧。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比較值得去到考慮咯。 嗯，咁若果真係一啲大廈下面做採樣站咧，係咪應該強制你嘅意思都係，即係大家都要交呢隻就唔交樽唔當係啦？咁使唔使咁啊？ 應該係噶啦，因為你如果係採樣咧，咁你可以加快成個流程啊嘛。咁如果佢係喺大廈裏面再係有疫情嘅話咧，咁呢個加快做個檢測咧，呢個都係一個關鍵嘅位啦。咁其實你12月咧就始終嗰個個案咧就每日都係居高不下啦。咁你就算係呢幾日咧就輕微有啲回落，咁但係都係好反覆。咁背後嘅原因咧，譬如睇翻呢兩個星期嘅個案咧，咁其實好多都係涉及啲家庭嘅傳播啊。或者同一棟大廈咧，就有3宗、4宗以上嘅個案。咁所以咧，佢喺呢啲小區清零或者大廈個別咧，就懷疑有傳播上邊咧，就佢要做得快啲咧，咁先可以令個案咧就快啲回落到咯。如果你係繼續做得慢嘅話咧，咁你要喺呢啲有疫情嘅社區裏邊清零咧，咁呢個真會好困難。咁特別就過咗呢幾日長假期啦，咁就都。好容易見到就唔係話市民咁配合政府啲防疫措施啦，咁就有啲冇戴口罩啊，戴得唔好啊，咁同埋就有個別人士就可能都喺自己屋企啊私人地方咧，就都幾多呢啲聚會，咁所以我都擔心咧，就可能過一兩個星期會有個 V 型嘅反彈。 嗯，但係講翻人手嗰度，頭先講即係如果要全面改曬用採樣嚟取代呢個深喉唾液有難度啦。但係我哋之前唔係試過一次自愿檢測嘅，嗰時係咪都儲落一啲人手可以幫手？我哋動員曬未？我哋使唔使要加規模去動員啲採樣人員幫手咧？覺得 嗱，動員嗰度咧一定係要做多啲㗎啦。咁如果你係動員咧，就各方面嘅，咁你包括就。袁教授提就動員呢啲紀律部隊啦，就去加快呢啲緊密接觸者嗰個追蹤咧，這個我都贊成嘅。咁其實你譬如睇翻喺澳門啊、內地咧，咁佢哋基本上都係總動員嘅。咁譬如以喺深圳為例啦，咁我都特別有去睇過佢哋深圳咧，就關於如果係有疫情，咁佢哋咧就成個深圳咧就佢係動員咗61萬個內地。呢啲嘅人員咧，就去到上前線做呢啲追蹤啊、採樣咁。咁香港咧，就你相比你話動員咗幾多人咧？咁政府就未人有公布啦。咁但係就你睇到嗰、那個各方面係有大量嘅工作，咁就人手一定係唔夠，唔係話淨係嗰個採樣員。咁採樣員如果係之前嗰個社區嘅自愿檢測咧，咁就應該都招募咗超過6000個醫護人員嘅。咁所以如果佢係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裏面是有需要轉做採樣的話呢，咁我相信醫護人員呢有好多係願意去到配合嘅，咁但係呢就要確保嗰啲安排上邊呢就保護到有足對於嗰啲採樣員呢有足夠嘅保護囉。咁其實你對於採樣員有提供一個足夠嘅保護呢，你除咗話譬如佢戴合適嘅口罩啊，有一啲面擋啊保護衣之外啦，咁你喺世界各地譬如以喺3月南韓為例啊，咁佢有一啲電話亭呢啲咁樣嘅採樣箱咁啊，咁其實世界各地都廣泛去到用嘅。咁呢啲嘅採樣箱，如果你再配合埋咧，就有一啲特別嘅抽風系統啊，甚至乎咧就佢可以再消埋毒咧。咁其實就個效果咧，同樣係比起你佩戴口罩啊、面擋呢啲咧係優勝。咁其實你香港要做呢啲採樣箱都唔係咁難啦。咁我其實喺3月嘅時候咧，都向政府提出過，咁但係就未見到政府有好積極回應。 另外頭先何柏林醫生你都提過喺機場嗰度啦，而家就講咗入境嗰啲人士都會用採樣啦，就要有啲樣本有咁嘅要求。我見之前咧就講個機場用一隻咧叫做PCR 快速檢測方法，就話等嘅時間由8至10個鐘縮短到4個鐘嘅。呢一個其實而家係淨係機場用啊，定係其實香港普及嗰啲譬如社區檢測嗰啲有冇用呢啲方法？可唔可以用多啲咁快啲嘅呢啲？ 其實呢就香港而家就主要都係用緊相同嘅技術㗎，即係 PCR 就多對互聯反應啦。咁呢個檢測本身呢就都係屬於一個快速嘅方法。咁但係呢好多時因為一啲流程操作嘅原因呢，咁以致原本快速嘅測試呢就變咗慢速測試啦。因為就呢啲嘅檢測呢，就如果你可以就用一啲半自動化嘅機器去做咧，咁佢只需要加入樣本，咁裏面咧就唔同嘅步驟咧，咁佢個機器本身幫你就一條龍做曬嘅，咁個流程咧就會快，都會快完成啦。咁如果你唔係多採用呢啲自動化嘅機器咧，咁你就將嗰啲流程咧就轉做喺人手去到做咧，咁你成個流程咧就會慢啦。咁所以咧就如果是多採納一些是盡量減少人手的，就用機器去取替咗人手，咁你可以改善個流程啦，咁呢個先至係會做得到快咯。 即係其實呢個技術不嬲喺普及，我哋都用緊嘅。而家我哋平時話好似喺社區檢測慢啲，要一日兩日咁嗰啲，就因為其他嘅位棘住啦，即係樽頸位另一個位唔係驗嘅位啦，啫。 其實呢啲嘅機器去改善個流程嘅技術咧，就喺年中之後咧，就世界各地呢啲大嘅廠商佢都推出咗嘅。咁如果你話喺疫情初期就二三月嗰時，當然係冇啦。咁有好多就要人手去到做個流程，變咗就慢啦。咁但係而家咧就你開始有一啲機器，咁譬如一部機器咧就基本上就好似自動化嘅洗衣機咁樣，咁佢可以廿四小時不斷運作。咁一部機器咧就佢每日咧嗰個檢測量咧可以做到千幾二千個樣本，咁差唔多咧就一條龍佢係做曬咧，就涉及人手嗰部分咧好少。咁呢個再加埋就有一啲叫軟件嘅技術，就將嗰個結果咧就自動轉入去你譬如而家現時用緊嘅電子病歷咁啦，咁就更加減少咗。呢啲抄寫啊、人手出報告嗰度嘅樽頸，同埋減少咗呢啲陰變陽、陽變陰咧，就因為各種原因出現嘅錯誤咯。 OK， 好，咁多謝何柏良醫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你啊，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一路咧都講緊疫情最新嘅情況，大家繼續打嚟傾啦，1872311 1872311。另外有唔少專家提到啦，週末期間或者喺一個假期期間咧，都見到好多人外出，咁大家見到情況係點咧，都係打嚟講下嘅，1872311。嗱，講到外出咧，尋日就屯門赤鱲角隧道就通車啦，咁似乎都真係好多人外出，不過好多都坐私家車喺裏邊嘅，咁但係唔知去到嗰度，譬如去到大嶼山有冇做啲咩啦？咁就話咧一開通嘅時候咧，就好多人遊車河啦，周圍都塞車添。嗱，唔知大家尋日有冇試過咧？大家都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嘅，1872311，轉頭傾下呢個話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十二名涉嫌偷渡被扣押喺深圳嘅港人，其中十人嘅案件，下昼喺深圳盐田法院开审。另外两名被捕时未满十八岁嘅港人，盐田检察院择日举行听证会作决定。今朝盐田法院外守卫森严。法院对出的行人路围起大约两米高的水马，法院外的公告栏和宣传栏都在水马范围内，有路牌标示着道路封闭、行人绕行的字句，法院入口有警员驻守，法院旁边的盐田会堂行人路对出亦都放置栏杆，不准行人进入，亦有武警车戒备。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朝被廉政公署人员上门拘捕，被指涉及披露七二一旺角站，被指系涉及披露七二一元朗站事件就调查人士嘅身份资料，会被带往北角廉署总部。下昼两点半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政府保就业计划上个月结束，外界忧虑企业将更加会难挨。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他认为单靠直接支援未必能够完全避免冲击，当局会继续和业界商讨，研究为现有基金拆墙松绑，以缩短时间，提早垫资。

十万八千里，二零二零大事回顾。 新型肺炎全球流行。 The worst in 102 years. Nous sommes en guerre. 封城与否，争议不断。 疫苗会否为来年带来希望 ？We will meet again. 十万八千里，总结二零二零年疫情如何改变世界。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11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0年12月28号，新增70宗确诊，联合医院增至19人确诊或初步确诊。 12港人案今日开审，家属促各国派使馆人员到庭旁听。 屯赤隧道通车，运输处置大致顺利。 德国有疫苗运送时未能存于所需温度，几个城市推迟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38，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啊！寻日就见到屯门赤立角隧道通车，咁就有好多嘅驾驶者咧，就即刻去试下咧呢一条全港最长嘅海底行车隧道，咁仲要呢条隧道啦，免费添啊！咁所以好多人都走去试一试啊，贪新鲜啦，一嚟咁啊，见到晏昼嘅时候咧，屯门同东涌咧都一路塞车，咁运输署都呼吁啲驾驶者咧就无需要急于使用呢条新路嘅。咁大家点睇呢条新路？可以讲下嘅17231、17231，咁另外一用就塞咯，咁就有冇啲咩关注位咧，或者边一啲道路设计嗰度可以再谂一谂咧？咁大家都讲下你睇法嘅17231。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新界西立法会议员麦美娟一齐倾下噶。早晨，麦美娟。 早晨，叶冠霖。 系啊，你都行过呢条新路啊？ 系。 你觉得点啊？呢条路？ 嗱，条路嘅设计咧系好靓嘅，即系而家嘅香港嘅基建点会即系设计得唔靓啊？老实讲、但系咧就系成日都出现呢个问题啊，就系、是、基建本身做得好，但系对于嗰个 local 即系本当区嗰个交通咧，其实就唔可以配合到咯。正如好似我哋寻日都讲啦，屯门公路上去经黄珠路去到上嗰条隧道嘅路嗰度咧，其实就系有一个有一个樽颈位嘅、就系得即系单线就要行车速30米，咁其实嗰个亦都系几急嘅急弯啦。咁嗰个设计其实就有啲我哋 foresee 到，即系可能之后咧，如果翻工时间可能会系塞车啦。另外一个就系黄珠路，其实而家已经塞咗啦。咁当多咗车流嘅时候，咁政府就虽然佢话会可以接受到，咁但系我哋觉得佢估计系过分乐观啦。咁其实琴日我哋喺出嚟嘅时候咧，屯赤隧道由东涌出翻嚟屯门嘅时候咧，我哋已经见到系塞塞地噶啦。咁但系寻日就唔知系咪因为多车又想试啦，咁要睇埋今日嗰个情况啦。咁另外，寻日东涌达东路嗰个塞车，即系其实主要就因为达东路我哋本来已经即系讲咧话平时喺呢个繁忙时间已经塞咗啦，咁俾我哋估中咗啦。寻日因为好多人去，咁结果就塞咗成个东涌，所以寻日下昼咧，成个东涌系即系瘫痪咁滞嘅。有啲街坊话由日东村即系喺东涌另外一个村。搭巴士38去到东涌机铁站咧，系要搭咗成个钟嘅。咁其实本来可能系讲紧15分钟嘅车程，咁就搞到成个钟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哋好担心嘅就系当区嘅道路设计系咪可以配合到？所以一嚟我哋都其实想提醒啲其他唔系嗰当区嘅市民，其实可以即系睇定啲先用嗰条路啦，因为无端端咁揸车入去，大家一齐塞就即系冇必要啦，系咪？咁所以试用嗰啲就大家其实可以迟少少先试啦。第二咧，就是政府都要考虑刚才我们讲过几个位，其实我们之前见他的时候一路都是提这几个位的，屯门的达东路，屯门的黄珠路，还有龙虎路那个回旋处，即这几个位其实政府一定要看回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可以改善或者扩阔。 刚才你提了几个位，譬如黄珠路你说是不是得单线的有段位是 有屯门公路上去那条 K 橋嘅時候咧係單線嘅，即係幾條線 jam 埋，即係你一定要靠曬左駛，咁然後就係幾條線 jam 埋得一條線嘅啫。 同埋呢個限速係幾多啊？頭先 三十，因為嗰個係好彎，嗰個彎比較急嘅，所以佢一定要限速三十。我哋尋日專登係用一架中巴啦，都唔係大巴啦，我用中巴咁樣試咧，其實中巴都一定要揼得好慢咁先至可以行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我哋平時都即係我哋知道已經有呢個位㗎啦。咁所以我哋都再提即係政府咧。運輸署就係睇緊咩方法，不過佢哋就佢哋嘅交通評估咧就話唔會太多人行呢條路嘅，佢哋估計市民係會行另外一條路嘅，咁所以咧就覺得嗰個影響唔大，咁所以呢個真係要睇下市民嗰個駕駛習慣咯。 嗯，即係嗰度都唔諗住執噶啦，係咪？而家聽落去， 佢哋如果要改善嘅話咧，就要等到屯門繞道嘅通車，咁即係屯門繞道咧咁最近有本嚟係西繞道啦嚇，咁啊但係拖咗十年啦西繞道，因為嗰啲出口嘅問題，咁所以而家咧就有一個新嘅方案嘅，知佢，咁佢就應該會那個方案就應該是解決了之前在哪裡出口的問題啦，但是如果要做呢就差不多2030至3036即是那段時間呢才會逐步那裡那些道路網才可以改善到，所以其實要等幾年咯，這個就是我們經常擔心的，即其實都是香港的舊病咯，就是先就整了一個基建出來，基建就設計很好，即我都說了沒人會說條路行條橋不漂亮的，個個都覺得條隧道很漂亮，條橋很漂亮，但是那些 local 的當區的交通呢网络咧就成日都滞后配合唔到，所以一通车嘅时候，就算几靓嘅路咧，都会喺当区有啲造成一啲塞车咯。 嗯，但如果由屯门公路想试行呢条屯赤隧道嘅话，有冇其他路落去嘅？定系一定要行黄珠路噶？ 行黄珠路系其实行黄珠路就系冇灯嘅，即系就会如果你喺小欣心红桥嗰边过咧，行黄珠路就冇灯嘅。咁但系如果真系要避开嗰段路咧，咁就可能要行下低啦，即系龙门居嗰度咁样讲。咁但系我哋政府就所以运输署就话佢会行另外一条路嘅，咁但系我哋就觉得未必嘅，即系市民都如果喺小欣心咁兜出嚟红桥嗰边兜出嚟，都系应该会行黄珠路嘅咁样。 好。嗱，头先就讲到车一般个行驶啦，咁另外好多小市民可能都想搭巴士嘅，咁有屯赤隧道嘅落成之后，有啲巴士都会喐噶嘛啲线，你见嗰个情况系点咧？ 嗱，幾樣嘢啦，如果喺元朗過去嘅，我哋見到有啲 A 車咧，咁就係會快咗嘅車速，咁同埋因為佢嘅車距離短咗咧，所以佢哋係會有減價嘅空間啦。但係反而咧喺如果東涌出嚟荃灣啊，或者出嚟九龍啊、青衣啊呢啲巴士咧，就運輸署就話，因為佢嗰個車距其實冇縮短到，因為青魚幹線嘅收費咧，只係即係免咗收費啦。咁呢個就係其實我哋其實我哋2013年開始已經話爭取要取消青魚幹線嘅收費，當時嘅目的都係希望減輕市民嘅交通費嘅負擔。不過政府今次就話俾我哋聽咧，即使取消嘅收費咧，巴士公司都唔會因而咧調低個車費嘅。咁一嚟佢哋就話其實嗰個隧道費佔佢哋嗰個開支嘅 percentage 其實好低啦，即係唔會影響到會咁 drastic 咁樣要去減價啦。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嗰個公司都有營運嘅壓力啦，咁所以咧就有擺會將啲慳咗嘅錢咧擺咗落個基金度，咁所以咧就唔會咧直接咧係令到減價，咁但係呢個對我哋嚟講，我諗市民比較難接受嘅就係，因為明明都見到嗰個隧道費係即係慳咗噶嘛，咁點解巴士公司唔會俾翻個即係俾翻市民咧係嘛？即係慳咗嘅錢，點解我哋可以有減價嘅空間咧？或者起碼我哋覺得龍運巴士都應該有一個月票嘅計劃啦，因為九巴整咗好耐，點解龍運咁耐都唔做咧？咁另外就係巴士嗰度啦，如果喺元朗過去嘅車咧，有啲係會減咗，但係咧。又同樣地啦，因為元朗有啲車咧過去機場啊咁咧，佢哋就會行出條新嘅路，就唔會行咗以往嘅大欖隧道轉車站。我哋有一啲工會，我哋工會話俾我哋聽啦，我哋有啲會員咧，其實會以往就會喺大欖隧道轉車站咧轉車翻機場嘅。咁而家因為咁咧，就令到佢哋少咗 choice， 即係因為啲車唔使經嗰度啦嘛，佢哋直接就行咗屯赤隧道入機場。咁所以亦都會有部分工友咧，如果要翻機場嘅咧，其實少咗巴士搭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覺得有一啲位咧，係巴士線嘅位咧，係我哋要繼續同運輸署去傾，點樣令到個票價啦，或者個路線同埋個服務咧，唔會受到影響。 好，再想問埋整體啲啦。嗱，而家就集中講咗屯赤條路啦。咁但係按道理就應該青馬大橋嗰邊都唔收錢啦。咁另外就屯門公路唔知可唔可以分流啦，分散啲。咁整體幫到啲咩？你會見到？ 嗱，整體其實係真係會幫到嘅。第一就係、是、我哋已經即係要求嘅取消資源幹線嘅收費已經做到啦嚇。咁呢個其實係第一個可以即係有利嘅地方啦。當然如果呢個可以轉嫁落去，即係反映喺市民嘅交通費負擔嗰度可以減輕嘅咧，咁呢個更加好事啦。第二就其實對交通嘅分流其實有幫助嘅。如果由屯門元朗嗰邊翻嚟機場翻工嘅居民咧嘅工友咧，其實係可以慳咗車程嘅。咁、因為如果以往佢哋慢慢咁樣兜啦，咁係會耐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對於屯門元朗工友佢哋翻嚟機場翻工嗰啲咧，咁其實係有幫助咯。咁亦都咧對於以往咧都住東涌嘅街坊咧，即係我諗大家都會記得曾經青馬大橋俾啲船。整咗或者有啲咩嘅實情，咁就會封橋啊！咁咧就因為得翻條路嘅啫嘛，當時。咁、所以如果而家咧多咗一條路咧，係點都會對嗰個當區嘅交通咧係會好嘅，嗰、那個即係對居民嚟講係方便咗嘅。但係咧就即係正我強調啦，嗱，我哋明白有個新嘅基建唔會唔好嘅，係咪？但係咧個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將呢啲好處咧係令到居民係可以真正受惠，而唔係因為會交通啊或者其他當區嘅交通就受到影響，而令到市民覺得好似喺個基建度我冇幫助嘅咁。 OK 好，咁多謝麥美娟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拜拜。麥美娟咧就係新界西立法會議員啦，工聯會嘅就講到有關尋日屯赤隧道開嗰個情況啦，好塞喎，見到屯門又塞。東涌又塞喎，你自己有冇試過咧？見到情況係點咧？作為如果係東涌居民嘅你，或者屯門居民嘅你，有冇啲咩又特別想講嘅咧？都帶你一齊傾下嘅，1872311，1872311。好啦，嘅時候你一齊聽一節一分鐘閱讀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散文呢一支筆喺電影人手中會有點樣嘅風采咧？黃愛玲喺呢兩冊。梦如雪梦里面用一个热爱电影的电影文化工作者用他自己的生花妙笔写下他个人一生和电影紧紧相伴的生活读下去叫人不肯释卷一篇一篇这样细阅整个人就会融入在他的电影生活之中跟他一起在电影院里面感为人生的喜怒哀乐亦都一起同佢翻阅电影人嘅生活同埋情怀，同佢感同身受。 黄爱玲冇身在拍摄电影现场嘅经验，但系佢睇到杜鲁福嘅《戏中戏》入面嘅一幕小插曲。一名女演员睇完自己主演嘅影片，佢话：呢个系我拍嘅咩？印象之中，我只系等待又等待。 黄爱玲从电影之中认识人生。深化了他的人生的体验，拓宽了他的人生视野。因为电影就是人生，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编剧或者导演眼中，电影是一步步活脱脱的人生著述，里面蕴藏着无限的思想，充满了思想的智慧和生命的感触。 黄爱玲一生写了四本有关电影的散文结集，前两本就是《梦如雪梦》，里面有一篇篇的雪梦散文，流畅的文字游走在演员和演员的对话之中，但是他的文字之下简约而又能够传达情意，绵绵地渗透住读者，即使是没有讲说话，用静默的无声成有声。他写侯孝贤的《海上花》，黄爱玲说侯孝贤拍出了《寂静》，从舒淇口中悠悠吐出来的蓝管唱吟，有若夜半无人的私语，在漆黑空漠的历史荒原上飘荡着，悲凉凄怆。 只有多情的电影观赏者，才会真真正正能够在漆黑的戏院之中，默默而情到银幕上面。观赏者和导演的精神境界同演员的感情投入，可以说完全三位一体，成就了一出出叫人激想难忘的作品，可以永远流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梦如雪梦》，作者黄爱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连接住屯门至赤鱲角的屯赤隧道咧，寻日就通车啦。不过通车当日咧就见到话啊，屯门又塞，东涌又塞。你有冇试过咧？见到个情况系点？可以打嚟讲下1872311 1872311。另外咧，就作为当区居民，东涌嘅居民又好，屯门居民又好，会唔会担心第日通嗰条路会带嚟咩影响呢？理论上就应该分流嘅，分散啲车嘅。咁但系你有啲咩观察都可以带嚟一齐倾嘅。1872311 1872311。好啦，请位区议员倾下先，请嚟有离岛区东涌中嘅区议员李家豪一齐倾下噶。早晨，李家豪。 系早晨，你好。 系不如讲下寻日系咪东涌塞晒啊？塞成点啊？ 啊，系啊，其实寻日嗰个塞车嗰个情况都非常之夸张啦。咁我估大家都喺啲报章度都见到。咁就其實最主要都係由朝頭早，我估中午左右啦，咁就11-12点開始，咁就一路塞車，去到差唔多傍晚6-7点左右，咁先至話啊嗰、那個情況會好啲咁樣樣嘅。 嗯，塞邊啲位啊？有冇話？ 嗱，其實最主要咧就塞喺一個啊市中心一帶啦，咁另外咧仲有東涌北一帶都係塞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啊，其實即係東涌市中心嗰度就啊就一個啊。正方形咁樣啦，咁就佢附近都有啲主要嘅停車場，例如係呢個東匯城啊，同埋富東咁樣啦。咁另外東涌北嗰邊其實個情況都係相若嘅，咁因為嗰邊都有一個好主要嘅停車場，咁就係東匯城嘅二期咁樣。 嗯， 咁就其實見到其實塞車最主要嗰個原因，其實就見到係好多車排到入停車場咁樣咯，咁就甚至附近啲道路就非常之擠塞。 嗯，平时啲停车场爆唔爆啊？定净系寻日先爆到咁啊？ 平时咧就冇咁夸张嘅，咁就都好少话排得咁犀利。咁就你话富东嗰啲停车场，其实平时可能中午食饭嗰啲时间都会比较系满嘅，咁但系都好少话哇会倒灌出嚟啊咁样样。咁就寻日嗰个情况就系完全系倒灌咗出嚟。會見到係因為喺可以入富東停車場咧，其實有幾個方向咁樣啦。咁因為達東路佢可以係南行咁入去啦，咁跟住北行入到去啦。咁另外喺迴旋處出嚟，咁佢可以喺慶東街嗰邊咁啊，其實可以去東行咁樣入到去。咁就變咗咧，其實三方面嗰啲車都其實係爭緊路入去啦。咁另外喺東涌北嗰度都有一個同樣嘅情況，就係呢一個入東匯城嗰個二期嗰個都係咁樣。佢啲車都係由兩個方向去入嘅，咁就由呢個即係由南行又入到，跟住去西行又入到咁樣，咁就變咗啲車喺四方八面都可以排隊，咁就令到附近啲道路嗰啲都非常之塞。 咁所以問題係停車場爆喎，就道路設計嗰度關唔關事咧？有冇啲嘢可以執嚟幫到下咧？第一， 嗱，當然係有嘅。咁當然第一就係排隊入停車場呢個問題啦。咁例如富東嗰邊咧，咁因為喺下晝其實警方有去做一啲疏導措施嘅，咁佢就即係令到啲車淨係可以其中一邊去排隊咁樣啦，咁就好似改善咗啲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其實都係塞嘅，因為始終要多車嘛，同埋啲停車場係冇位嘛。咁跟住你講到話道路設計嗰方面咧，咁其實市中心嗰個道路設計其實一路都係有講緊話佢需要改善嘅，因為見到其實如果有嚟過東涌都知道啦，其實達東路即係一條雙線嘅行車路嚟嘅，咁啊單向啦咁樣樣。咁平時咧正常嘅情況其實都已經係比較繁忙啦，因為上面除咗你所有嘅車嚟到東涌市中心都會係經過嗰一條路之外咧，其實有非常之多巴士路線係經過嘅，即係大部分大家噏得出嘅可能會經過東涌嘅 E 線巴士都會經過，咁大約嗰度我估有超過20条巴士線喺度，咁其實嗰條路喺即係10-20年前設計，咁到底仲應唔應付到而家依一個車流量咧？我哋係有質疑。 嗯，咁所以作為居民嚟講啦，嗱，而家就多咗一條新路揀啦，咁另外就原本青馬大橋都變埋免費啦。你又點睇咧？居民應該開心啊，定係反而會有啲顧慮？會唔會引埋街外啲人都平時入嚟玩下，咁啊繼續個禮拜咁樣塞咧？驚唔驚咧？又點睇？ 我估兩方面啦，第一就係你話多條路咁，當然我相信居民係歡迎嘅。咁因為其實之前一路淨係用北地灣公路出入咧，其實都有一個問題啦。咁我估大家都有印象，可能早兩三年你睇品船都話嗨到呢一個青馬大橋，嗨到大橋啦。咁跟住就成個東涌同呢個大嶼山都成為咗孤島。咁就呢個一個問題嚟嘅。咁而家話 多咗一條路啦，咁樣咧就變咗就冇咁誇張啦，即係唔會話啊，淨係一條路揀，多咗一個位可以走咁樣樣。咁跟住話啊，到底會唔會引多咗人嚟咧？咁呢一個其實都可能會有擔心嘅，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逢親禮拜六日咧，其實東涌都非常之多人嚟去行山啊嗰啲咁樣樣。咁就特別係近排咁樣咧，見到無論喺疫情期間都係，咁就好多人嚟啊會見到喺地鐵站附近啊，有好多人去行山啊，可能轉出去大嶼南啊咁樣樣。咁另外其實見到特別係尋日啦，東匯城入邊即係購物嗰個人潮都係非常之犀利，見到係非常之多人，係咁樣樣。 所以特別疫症當前咧，而家呼籲唔好去街噶嘛，而家仲個個走曬嚟東涌嗰度添。 系啦， 入到嚟又唔会揸翻走啊，总拍低行个圈啦，起码都就 系啊，冇错，咁见到佢都停咗喺度咁样，系啦， 系咁即系食肆啊，咁嗰啲寻日都会坐满嘅，都系咪啊？呢个 都见到系啊，嗰、那个情况都好犀利。可以想象嘅系好似去翻疫症之前嗰个情况，我见到话周街都系人嗰个情况。 所以点睇东涌嘅前景？嗱，记得上一次揾东涌嚟倾咧，就系嗰阵时系港珠澳大桥啊。又是啲人做個入嚟東涌道市啦，咁而家又有埋呢個鑽石隧道啦，咁樣長遠嚟講，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交匯點之下都會好多人咧？有冇啲嘢都要，譬如道路設計啊等等嗰啲都要呢、這個時候都要諗下點去執一執咧？都係 其實有需要去執一執嘅，因為咧其實你見到而家東涌其實佢政府嗰個設計都係啊，可能都想擺好多商場喺度啊，因為我估大家都有印象，政府之前都想話啊，呢一度係做一個橋頭嘅經濟咁樣樣，吸引可能好多港珠澳大橋嘅來客啊，或者一啲機場嘅來客啊，咁所以你見到呢一度會有啲商業大廈嚟東匯城啊嗰啲咁樣樣咯。咁但係其實佢附近都住咗好多人。咁就變咗佢嗰個生活配套其實都唔係好足夠咁樣，但係佢就好多時都係一啲吸引旅客嘅商場比較多。咁如果政府要繼續去發展呢個地區啦，咁見到而家即係除咗你話有兩條橋入到，即係開咗條橋入嚟之外咧，其實東涌而家都見到東涌東有一個填海區發展緊啦，咁另外東涌西都有發展緊啦，人口係會未來將會倍增咁樣嘅。咁而其中政府要做好嘅，當然係一個交通嘅配套啦，好似頭先咁講，市中心嘅道路網啊，又或者係一啲巴士線啊，嗰啲一定要做好先。如果唔係嘅話，未來中係越嚟越塞車。因為平時都見到交通都比較繁忙。 好想 另外仲有一啲 好，我想快問埋就巴士，頭先都提到咧，而家喐嗰啲巴士線嘅市民認識未㗎？嗰啲宣傳夠唔夠？你覺得巴士路線？ 需要適應嘅，咁就同埋啲市民都有好多嘅反應，因為咧而家佢第一階段就話會將一個東涌去屯門嘅改嗰個六條線啊嘛，咁因為咧以前啲市民可以由東涌啊，可能搭車去到呢、這、一個屯門公路嗰個轉車站，先至選擇啲巴士點樣去屯門區內啊，或者元朗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如果由東涌出發嘅話咧，其實如果你要揀搭屯赤嗰條巴士線咧。就會係冇得揀啦，就變咗要直接入到去屯門咁樣，先至可以再選擇佢區內嗰啲路線。咁就變咗佢哋嗰個習慣可能會唔同咗。咁就好多居民話啊，佢以前可以去到轉車站再諗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咁而家變咗去唔到。咁我哋之前都一路收好多呢啲個案。 OK， 好啊。咁多謝曬李家豪先，多謝曬你講咗東涌啊，尋日經歷嘅事啊。昨天見到好塞車，李家豪都說見到，李家豪就是來自東涌中選區的區議員，今天節目就夠了，明天8點再談。